你好，我是龚文学。上一讲中啊，我分享了当前三个技术发展趋势以及其对编译技术的影响。今天啊，我们把其中的云计算和编程模式、编译技术之间的关系、前景再展开探讨一下。总的来说，现在编写程序是越来越云化了，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把这种趋势叫做云编程就好了。关于云编程有很多有趣的问题。第一，编程本身是否也能上云呢？在云上编程会跟本地编程有什么不同？第二，如何编写云应用来充分发挥云平台的能力，分为哪些不同的模式？第三，为什么编写云应用那么复杂？如何降低这些复杂度？云原生应用的开发平台能否解决这些问题？本节课我就带你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希望借此帮助你对编程和云计算的关系做一个梳理，促使你更好地利用云计算技术。首先，我们来看看如何实现云上编程。90年代初的时候啊，我在大学学习编程，宿舍几个人啊合买了一台386电脑。那个时候，我记得自己不太喜欢微软提供的 MFC 编程框架，这和386电脑没有浮点运算器，编译起来速度比较慢有关。编一次使用 MFC 框架的 C++ 程序的时间足够我看一页报纸的了。喜欢编程的人啊，为了获得流畅的性能，电脑配置总是很高。虽然这足以满足 C++ 时代的编程的需要，但进入 Java 时代后，因为应用的结构越来越复杂，工程师们有时需要在笔记本和桌面电脑上安装各种复杂的中间件，甚至还要安装数据库软件。这时电脑的配置即使再高，也很难安装和配置这么复杂的环境。那么到了云计算时代，挑战就更大了。比如，你能想象在电脑上安装 Hadoop 等软件来做大数据功能的开发吗？其实啊，编写一个小的应用还好，但现在的应用越来越复杂，所需的服务端资源越来越多。以我最近参与的一个项目为例，这个项目是采用微服务架构的一个企业应用，要想实现可扩展的性能、更好的功能复用，就要用到数据库啊、消息队列啊、容器服务啊、RPC 服务啊、分布式事务服务啊、API 服务啊等等很多基础设施，在自己的电脑上配置所有这些环境是不大可能的。因此，工程师们已经习惯于在云上搭建开发和测试环境，这样可以随需获取各种云端资源。因为编程跟云的关系越发密切，所以有些开发工具已经跟云平台有了一定的整合，方便开发者按需获取云端资源。比如微软的 Visual Studio 就支持直接使用 Azure 云上的资源。再进一步， IDE 本身也可以云化，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云 IDE。 你的电脑只负责代码编辑的工作，代码本身呢是放在云上的，编译过程以及所需的类库也放在云上， Visual Studio Code 就具备 UI 和服务端分离的能力。还有一些服务商提供基于浏览器的 IDE， 也是实现了前后端的分离。我认为啊，未来的 IDE 可能会越来越云化，因为云 IDE 有很多优势，可能会带来很多好处。首先啊，易于管理的编程环境，编程环境完全配置在云上，不用在本地配置各种依赖项，这一点会给编程教育这个领域提供很大的帮助。因为学习编程的人啊，能够根据需要打开不同的编程环境，立刻投入学习。反之，如果要先做很多复杂的配置才能开始学习，学习热情就会减退，一些人也就因此止步了。其实在软件开发团队中啊，你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新加入项目组的成员啊，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把开发环境搭建起来，因为他们需要安装各种软件、开通各种账号等等。那么如果是基于云 IDE 开发的，这些麻烦都可以省掉。第二啊，支持跨平台编程。有些编程所需要的环境啊，在本地很难配置，在云中开发就很简单。比如可以用 Windows 电脑为 Linux 平台开发程序，甚至你可以在云上为你的无人机开发程序并下载到无人机上。在为手机编程时啊，比较复杂的一项工作是匹配各种不同型号的手机，这时啊，你只需要通过云 IDE 整合同样基于云的移动应用测试环境，就可以在成本上千种型号的手机上测试你的应用了。第三，更强的计算能力。有些软件的编译非常消耗 CPU， 比如完整编译 LLVM 可能需要一两个小时，而充分利用服务器的资源可以让编译速度更快。如果你从事 AI 方面的开发，体会会更深， AI 需要大量的算力，并且 GPU 和 TPU 都很昂贵，我们很难自己去搭建这样的开发环境。而基于云开发，你可以按需使用云上的 GPU、TPU 和 CPU 的计算能力。第四啊，是有利于开发过程的管理。开发活动集中到云上以后啊，会有利于各种管理工作。比如很多软件项目是外包开发的，那么你可以想象，基于云编程的平台，甲乙双方的项目管理者都可以获得更多关于开发过程的大数据，也更容易做好源代码的保护。第五，更好的团队协作。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习惯于在网上编写文档，平心而论呀，线上文档工具并没有本地的 Office 软件功能强大。那么是什么因素让我们更加偏爱线上文档工具呢？就是它的协作功能。团队中的成员可以同时编辑一个文档，还可以方便的将这个文档在团队中分享。而我比较希望见到这样的场景，那就是程序员们可以基于同一个代码文件进行点评和交互式的修改，这相当于基于云的结对编程。这对于加强团队的知识分享，提升软件质量都会有好处。基于上述几点，我个人猜测啊，编程这项工作会越来越与云紧密结合。这样一来，不仅仅能方便地调取云端的资源，越来越多的编程环境也会迁移到云上。现在提到了在云上编程的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从编译技术的角度来看一看，如何编写能充分运用云计算强大威力的应用，这样你会对云计算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知。学习编译原理啊，你可能会有一个感受，那就是编程可以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进行，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抽象把底层复杂的技术细节转换成上层简单的语义。程序员最早是直接编写机器码的，指令和寄存器都要用0101这样来表示。后来冯诺依曼的一个学生发明了用助记符的方法来简化机器码的编写。用汇编语言编程的时候啊，你仍然要使用指令和寄存器，但可以通过名称来引用。比如34讲中我们用 pushq2bp 这样的汇编指令来表示机器码 0x55， 这样就增加了一个抽象层次，用名称代替了指令和寄存器的编码。而高级语言出现以后啊，我们不再直接访问寄存器，而是使用变量啊、过程啊和作用域，这些抽象程度进一步增加。总结起来啊，就是我们使用的语言抽象程度越来越高，每一次抽象对下一层的复杂性做了屏蔽，因此使用起来越来越友好。而编译技术则帮你一层层的还原这个抽象过程，重新转换成复杂的底层实现。云计算的发展过程跟编译技术很类似，云计算服务商们希望通过层层的抽象来屏蔽底层的复杂性，让云计算变得更易用。而且通常来说啊，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你可以有更大的掌控力，而在更高的抽象层次上则会获得更好的方便性。虚拟机是人们最早使用云计算的方式，一台物理服务器可以分割成多个虚拟机，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创建同一个虚拟机镜下的多个实例，形成机群。因为虚拟机包含了一套完整的操作系统，所以占据空间比较大，启动一个实例的速度比较慢。而且我们一般是通过编写脚本来管理软件的部署，每种软件的安装部署方式都不相同，系统管理的负担比较重。最近几年容器技术变得流行起来，容器技术可以用更轻量级的方式分配和管理计算资源，一台物理服务器可以运行几十上百个容器啊，甚至更多，启动新容器的速度也比虚拟机快了很多。跟虚拟机模式相比啊，容器部署和管理软件模块的方式标准化了，我们通过 Kubernetes 这样的软件编写配置文件来管理容器。从编译原理的角度出发，这些配置文件就是容器管理的 DSL，它用标准化的方式取代了原来对软件配置进行管理的各种脚本。无服务器架构或者叫做 FaaS 做了进一步的抽象，你只要把一个功能写成函数就能被平台调用来完成 Web 服务啊、消息队列处理啊等工作。这些函数可能是运行在容器中的，通过 Kubernetes 来管理的，并且按照一定的架构来协调各种服务功能，但这些技术细节都不需要你来关心，你会因此丧失一些掌控力，比如你不能自己去生成很多个线程去做并行计算。不过也因为你要关心的技术细节变少了，编程效率会提高很多。上面三个层次啊， 每一级都比上一级抽象层次更高，就像编译技术中高级语言比汇编语言简单一样，使用无服务架构要比直接使用虚拟机和容器更简单更方便。但即使到了 FaaS 这个层次，编写一个语音应用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还是要面临很多复杂性，比如处理应用程序与大容量数据库的关系，实现跨公有云和私有云的应用等等。那么能否再进一步抽象并简化云应用的开发？是否能通过针对云原生应用的编程平台来实现这个目标呢？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审视一下现在的云编程仍然有哪些需要被新的抽象层次消除掉的复杂性。在《人月神话》里，作者把复杂性分为两种，一种叫做本质复杂性 Essential Complexity， 指的是你要解决的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是无法避免的，一种叫做附属复杂性 Accidental Complexity， 是指我们在解决本质问题时所采用的解决方案而引入的复杂性。在我们现在的系统中， 90% 以上的工作量都是用来解决附属复杂性的。我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做一个电商系统成本是多少啊？而我给出的回答是，可能是几千块，也可能是很多个亿。如果你理解我的答案，那意味着你可能比较理解当前软件编程的复杂性问题，因为软件系统的复杂性会随着规模等因素啊急剧上升。像阿里那样的电商系统，需要成千上万位工程师来维护，它在双十一的时候啊，一天的成交量要达到几千亿，接受几亿用户的访问，在性能、可靠性、安全性、数据一致性等维度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复杂性不是线性叠加的，可能是相乘的。比如当一个软件服务于一万个用户的时候，增加一个功能可能需要100人天的话，针对服务于100万用户的同样的系统啊，增加同样的功能可能需要几千到上万人天。同样的，如果功能不变，只是用户规模增加，你同样要花费很多人天来修改系统。那么你可以看出，整体的复杂性是多个因素相乘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相加。这跟云计算的初衷是相悖的。云计算最早承诺，当我们需要更多计算资源的时候，简单增加一下就行了。然而，现有软件的架构其实离这个目标还很远。那有没有可能把这些复杂性解耦，使得复杂性的增长变成线性或者多上市级别呢？我再带你细化看一下附属复杂性的一些构成，以便加深你对造成复杂性的根源的理解。第一是基础设施的复杂性。编写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序啊，你只需要写写业务逻辑，处理少量数据，采用很简单的架构就行了。但是编写大型应用，你必须关心软件运行的基础设施，比如你是采用虚拟机还是容器啊，你还要关心很多技术构成部分，比如 Kubernetes 啊、队列呀、负载均衡器啊、网络呀、防火墙啊、服务发泄啊、系统监控啊、安全呀、数据库啊、分片啊、各种优化啊等等。这些基础设施产生的复杂性要花费你很多时间，像无服务器架构这样的技术已经能够帮你屏蔽部分的复杂性，但还不够，仍然有很多复杂性因素需要找到解决方案。举个例子，大多数商业应用都要很小心的处理跟数据库的关系，因为一旦数据出错就意味着重大的商业损失。你要根据应用需求设计数据库结构，要根据容量设计数据库分片的方案，要根据数据分析的需求设计数据仓库方案以及对应的ETL程序等等。一个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数据处理的逻辑分布在几个微服务中，要让他们对数据的修改满足事务特征，所以你还要在代码里添加与分布式事务有关的逻辑。那么能否有云原生的开发平台来自动处理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只需要做业务对象的逻辑设计，把上述技术细节都隐藏起来呢？第二是部署复杂性。大型软件从编写代码到部署再到生产环境中运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第一啊，源代码可能有很多个分支需要进行合并；第二，需要能够保证正确的编译；第三，编译后的成果要能打包成可部署的对象，比如容器的镜像；第四，要对需要发布的模块进行测试，确保不会因为这次发布而造成很多的 bug；第五，要对数据库的结构、基础数据等做必要的修改；然后第六，新版本的软件上线有的时候不是全部上线，而是先让一部分用户先使用，然后再针对所有用户；最后啊，如果上线的特性出现问题，那么需要能够回滚到原来的版本。这是不是很复杂呀？ 那么这样的复杂性是否也可以由云原生的开发平台隐藏起来呢？第三个是 API 的复杂性。我们在写云应用的时候啊，需要通过 API 来调用别的服务，你需要处理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包括 API 访问的权限啊，访问次数的限制啊，错误处理啊，不同的 RPC 协议和调用约定啊，以及相同的功能在不同云平台上使用不同的 API 等等。那么我的问题是，能否让 API 调用跟普通语言的函数调用一样简单，让开发平台来处理上述复杂性呢？回答上面的三个问题并不简单，但是根据计算机语言的发展规律，我们总是会想办法建立更高的抽象层次，把复杂性隐藏在下层，就像高级语言隐藏了计算器和内存管理的复杂性一样。这样看来，解决云计算的复杂性要求新的编程语言从更高的一个抽象层次上做编译、转换和优化。我们只需要编写业务逻辑就行了。当应用规模扩大时，真的只需要增加计算资源就行了。当应用需求变化时，也只需要修改业务逻辑，而不会引起技术细节上的很多工作量。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软件就是云原生的编程语言以及其基础设施。而现在的技术进步已经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容器技术、无服务器架构、处理大数据的 MapReduce 架构等，为云原生的编程语言准备好了素材。我相信啊，在很多应用领域，我们其实可以降低对掌控力的要求，从而获得更大的方便性的。比如对于大多数企业应用来说，进行的都是以业务数据为核心的处理，也就是以数据库为核心的处理，这些应用都具备相对一致的模式，通过更高的抽象层次去除各种附属复杂性是有可能的。像这样的针对数据库编程的特定领域的云原生编程平台应该会比较容易成功。本节课呀，我带你围绕云编程这个话题剖析了云计算技术怎样和编程结合，我希望以下几个观点会对你有所启发。第一，编程环境是会逐渐跟云平台结合起来，不仅仅是调用云上的资源，还可能实现编程环境本身的云化。第二，编译技术能够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处理计算问题，云计算技术也有类似的不同级别的抽象层次。一般来说，抽象层次越高，对技术细节的掌控力就越低，但是获得的便利性就越强。第三，附属复杂性会让成本和工作量呈指数级上升。云原生编程平台的核心任务是去除附属复杂性，而我对于在特定领域成功的应用云原生编程平台持乐观态度。那么如果以后的编程环境都搬到云上，你会喜欢吗？为什么？另外，你的实际项目中遇到过哪些复杂性的问题属于附属复杂性？你认为该如何解决这些复杂性？最后，感谢你的阅读。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也欢迎您将它分享给